系上安全带哦。 遵命。 安全带一如家人的拥抱，是牵绊，是约束，更是温暖。 有限古典音乐广播98.6兆赫，每天10点、22点播出。歌舞剧场，爱与心灵的天堂。 欢迎来到歌舞剧场，我是古月， 请欣赏在2010年12月10号。中国音乐舒伯特的《尊语》，布鲁赫的《不需要》，拉赫玛尼诺夫的《这儿好，不属人》，阿尔亚比耶夫 Thank you. Fischlein zu, des Monten Fischleis baden im Arm, Fischlein zu. Изменив жизнь не колечком, тра-ля-ля-ля-ля-ля. Отпущу ее к обеду. Хочешь, что ли, погулять? Распоем. Чего я не хочу? Olive, Olive. you

的火焰第一段用白语演唱，第二段用汉语演唱。

Я жду, и вот приходит долгожданный, целует мне. Приходите ко мне не сюда. Yeah.